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林俊杰 JJ 的新歌叫做《一定会》啊。这是他在新加坡所举办的公益演唱会 JJ 林俊杰 After the Rain 之后推出的最新的数字单曲。接下来我们要回到21年前，在2000年的那个12月，那个即将辞旧迎新的月份呢，我们迎来了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来听同名主打《我要的幸福》。 为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忙。辛苦，我仔细记录，用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候。 孙燕姿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我要的幸福》，她是2000年出道，6月份发表同名专辑，然后12月份就发行了《我要的幸福》，开始了2年5张疯狂的发片速度啊！确实，这样的节奏很容易透支啊，歌手的一些东西哈、啊。那么，同样是2000年，中文歌坛出现了这么一位神奇的人物，那就是11月份。出现在各位耳朵里的周杰伦，我们也是停留在那一年，听听他的首张专辑《J》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龙卷风》。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就像龙卷风。 快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 周杰伦首张专辑《追忆》当中的《龙卷风》，这首歌呢，据说之前是特别写给他当时的师傅啊，吴宗宪的一首作品。后来吴宗宪觉得不合适，就退掉了。最终呢，就收录在周杰伦自己的专辑里面。周杰伦早期的唱片里面，我觉得应该是不乏出道之前投稿被退的作品啊。马上就要听的歌是汪苏泷和 The Night 的成员谢可寅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讲个笑话》。 我的世界怎么会一直在下雨？我的心情是没人相信的。 醒了万里看手机黑屏才想起没任何耐心的朋友， 除了小狗 电视背景歌几首，一个人出冰了啤酒，谁管他醉醒了没有， 什么忧愁 从没问那几苹果递给公主要上一口，本青蛙穿着西装孩子路口傻傻等候， 收录在前不久刚刚推出来的王苏龙最新的专辑《大娱乐家》当中，和谢可寅所带来的《讲个笑话》。女孩子帅帅，那个美美的、酷酷的，然后呢会 rap， 真的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一件事情啊。OK， 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在网络上走红的情歌对唱，来听刘硕七和子豪的《落叶与秋》。 一身落叶一身秋，跨越万物的邂逅，雨中相拥风中漫游，却无法相守永久。一身落叶一身秋，看一次短暂携手，坠入眼眸沉浸温柔，也许已足够。 天渐亮雨势从，我在等一场晚风，等一次与你相拥，用我的体温填充。 下醉季，重重风，借黄昏续写内容。遇见你，构造一场梦，万物都交融。 就要在这一个路口分开走，时间流走，回忆在漫游。我留下花未吐，你会留在宇宙。等一万年以后，我们再聚首。我在等一场晚风，等一次与你相拥，用我的体温填充。 下醉季，重重风，借黄昏续写内容。遇见你，构造一场梦，万物都交融。 就要在这一个路口分开走，时间流走，回忆在漫游。我留下花未吐，你环游在宇宙。等一万年以后，再聚首。 放放我们的感情，爱就像奇迹餐厅，用着 狠心才进得去，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劝你。我亲爱的你，爱你非我莫属。 你的幸福我来清楚，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你的贪图我来满足。 心成竹，你怕爱变成负数，反反战争的记录，为什么你总是输？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 你却一直快乐就说欢迎光临。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痊愈。我亲爱的你， 情人不多见，特别在闪电世界，错过到等个纪念，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坚决，惊喜会一夜一夜及时出现。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 1999年在索尼厂牌旗下推出的专辑标题曲叫做《非你莫属》，这是黎明的一首歌。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 97.4北京乐广播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的年份呢是1995年，来听刘若英第一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当中的《为爱痴狂》，这是刘若英的首本名曲啊。 心中深 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三十位，温岚《掌心的温存》。 守护我每个日月星辰，你掌心的温存。 第29位，王铮亮《因你而生》。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 第28位，张碧晨《两个人的冒险》。 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 第27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 第26位，金莎《用声音拥抱你》。 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 第25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千里江山》。 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 第24位，文慧茹《做你的太阳》。 从今以后，你的心中。 第23位，谭维维《城》。 万里风 22位，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一首歌多悠长。 第21位，马条《克拉玛依》。 克拉玛依苍凉落叶。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工作餐团餐选丽华快餐，托管餐自助餐也选丽华快餐，工作餐私人定制还选丽华快餐，订快餐就选丽华快餐。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下面我们来听1996年王菲特立独行的专辑《浮躁》当中的《浮躁》。这张专辑那个时候听，怎么会觉得啊，太大胆了，太超前了，太听不懂了？可是现在再来听的话，会觉得真好听啊！我们来听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的《浮躁》。王菲， thank you. 王菲《浮躁》这张专辑呢，绝大部分都是由王菲来作曲，还有大部分的填词。有两首歌呢是纯音乐，有两首歌是无词歌。那这首《浮躁》的词呢，也没几个字儿。在个性张扬的现在呢，这首歌听起来觉得哇，是那么的不足，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好像就是应该这么来唱。可是，在1996年，在那样的歌坛的大环境之下，这张专辑推出来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只有王菲敢这样哈。好，那接下来同样是1996年，我们来听另外一张精彩的歌曲哈，专辑的主打歌曲，我们来听田震的《野花》。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他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他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回去，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上班里有上班 radio， 上班里有上班 radio， 上班里有上班 radio， 金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粉红色，花边新闻像中国，黑色像绿色一抹一抹， 一双躲在键盘后红色彩虹色绕着房间太整条跟着跟着我 shadow shadow 晃动旋律请不要缠着缠着我 于丁密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收录在他们今年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池塘怪谈当中于丁密啊，当然了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于丁密呢就是以前的苏打绿啊因为和林伟哲打官司所以他们应该没办法再拿回苏打绿的这个名字只能改乐团的名字叫于丁密啊最近呢于丁密呢举行了记者会啊吴青峰透露呢他们将会从苏打绿的第一张专辑逐张重新录制然后每张复刻专辑会以双 CD 的方式呢回馈给他们的这个歌迷朋友们啊双 CD 的方式要复刻这就是刚才说你没有办法拿回苏打绿的名字那么所以录音版权呢就会一直在林伟哲的手里面那你如果要再唱小情歌再唱以前的那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包括播放的时候因为在当下的音乐产业的环境当中录音版权的价值要远高于词曲版权所以虽然对于于丁密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过程但是对于他这个长远的价值来看的话这个是不得不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突然想起了今年十一月份的 Taylor Swift 梅梅啊，这个发了他的重录专辑 Raid 就是因为他跟之前的唱片公司就因为演唱版权的事情扯皮实在是没办法最后就只能自己重新再唱一遍啊，再录一遍好那接下来听到是本周中国榜Top 40的推荐的新歌不过是老歌新唱来自黄贯中的大地啊这是目前正在上映的电影古董局中局的推广曲来听听看这首老歌的最新版本 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了生命多少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生命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朽的少年气气汹汹地走远不知道那一天再相见

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吹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 1995年黄莺莺的一首歌曲叫做《晴雪》，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本小时的结束单曲是这个星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三，11月28号，在他21岁生日当天送给歌迷的一首礼物啊，这是易烊千玺《四字歌》，稍后见。 闲言碎语，造字随意，浓说烂歌，无关自己。 寡头小在窜切算墙，温良恭俭家教配方，叫外一声随地三两，无意关注灯台穿肠。

我们听到这是1993年，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播的一首歌曲，叫做《吻别》，真的是太红的一首歌曲了。接下来这首歌时间发表的稍微早一点啊，1990年，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在那之前，他做了几年的舞蹈艺员，默默无闻多年。后来拍了一部摩托车的广告呢，崭露头角。90年正式推出了首张个人的普通话的大碟，他是第一张专辑先推的普通话啊，他就是郭富城。我记得这首歌曲的那个招牌的 pose， 当时也是深入人心呢。来听一下，对你爱不完。 当树上叶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发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郭富城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对你爱不完》，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呢，也是这位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

随空远方，当孤独了，你乐观的脸亦像流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绿洲，给我能源持久，在孤岛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躲开世道疯狂，你天空海阔，我任意闯，跟你乱闯，宁愿走后，现实中激斗，我没有你的援手。想起我们笑口，能带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待你心跳活得很健康，烦扰中抱着希望，抵消每滴失望，又一天相让我们走乌托邦。飞进记忆珍藏，回忆的你是最亲切，是最开朗，我再无妨。一旦消融，我信你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在看。 我们听到这是香港男团 Mirror 的成员江涛的个人单曲，叫做 Dear My Friend。这首歌是纪念他去世的好朋友钟峰啊，钟峰陪着江涛一路从参加比赛到成团出道，给了他很多的帮助跟鼓励，却没有想到很突然就去世了。所以呢，江涛以个人名义发表了这首很感人也很好听的新歌，叫做 Dear My Friend。OK， 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音乐企划返场之华语金曲十、二十、三十当中，我由王希翻唱张惠妹的一首经典《我可以抱你吗》，由小虫作词作曲，也是小虫当年所倡导的将 R&B 融入到中文流行歌曲的代表曲目之一。那么在王希这一版当中，增加了 swing 摇曳的浪漫感觉。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事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

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再活一遍，怕寂寞的人在城市中相爱，你要勇敢一点点。 张惠妹1999年的《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的两位作者高中的时候就是好朋友，分别是郭子跟巫玉康，郭子作曲，巫玉康填词，两个人写过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另外一首张惠妹的经典《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不过呢，我想安排大家来听孙燕姿的翻唱版本，选择2002年她的 Star 自选集。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祝福大家心想事成，明天见。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摇摇到你想到，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担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担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起伏。